切，北京的天气咁鬼差。 香港人都好现实哦。 台湾人一天到晚在选举， 打破刻板印象， 透视两岸三地。 朱明奇、 樊素， 三 D 画新闻。 各位好，您正在收听的是凤凰 U Radio 综合台三立化新闻，我是朱明奇， 我是燕婷。 今天是2014年的3月5号，说实话，在前两天我们报道过这个301昆明的暴力恐怖袭击事件之后啊，后续的讨论一直在进行。比如说在微博上，这个虽然这两天有两会哈，可以说是比较重量级的新闻事件，但是关于昆明事件呢，这个后续一直也在，比如说两会的会场上也一直在进行。今天的我看到人大的开幕，在总理做记者报告会做工作政府工作报告之前，还据记者说是脱稿讲了一段有关这个昆明事件的这么一段内容，是表示对暴力事件是提出一个谴责，并且呢今天也是也有一个默哀的一个过程。好，这个跟之前政协开会都是一样的。 对，这两天的这个两会的气氛一定会在这个开幕过程中笼罩在一个比较怎么说呢， 沉重的一个气氛当中。 是，那而且我发现我们的这个微信的朋友圈啊，自从事发之后的这个蔓延开来的一些转发的帖子，大多数大家都在用一种很包容的心态，大家都来说现在不要针对维族人，不要针对 新疆人 方面的，对 对， 不要把这些一些个别的事件定性为这个种族之间，这可能就是一些像种族分裂分子他们希望达到的一种结果。 这个昨天在微博上面我看到有一个很有意思的话题，叫做我是新疆人哈，这个我是新疆人这个话题很有意思，我们今天先来听一下这个我是新疆人大概是关于什么的。3月1号发生在云南昆明火车站的暴力事件，到目前为止造成了33人死亡，官方认定该事件由新疆分裂势力策划制造，证据则是现场所搜集到的东突厥斯坦旗帜。事件在中国社会激起波澜，官方报道中所提到的新疆分裂势力引起了民间对于新疆人的关注。一位不愿意透露姓名的维吾尔族女孩就告诉了我们这样的故事。 我有一个朋友，她在内地，是在南昌，然后她昨天中午去食堂吃饭的时候，那个食堂的阿姨就指着她鼻子骂了，说你还有脸出来，你们新疆人，你们维族人都是怎么样。然后当时那个女孩就哭了，她说我有什么错呀。然后还有一个同学，他是在江苏，他说他从早晨到中午到下午那会儿，他饿的都不敢出门，他一出来整个校园里所有的人都是那种讨论他点着他，因为民族特征真的如果了解新疆人，了解维吾尔族人，可以一眼看出来。 在离昆明不远的云南省大理市公安局通过微博宣布，大理公安已对大理的新疆籍人员进行核查，并要求房东遇有新疆籍人员要及时报告派出所。此举引发网友激烈讨论，有网友在微博上发起我是新疆人的主题，汉族和维族的新疆人都在这个主题中发起呼吁，反对因为昆明事件而歧视新疆人。一位署名是阿力木江的网友写道，我是新疆人，我会穿我的民族服装，我会说我的维吾尔语，但我不是恐怖分子。另一位署名是奥利佛金的网友写道，我是新疆人，但我不是暴徒，就如同你是广东人，你却不是小姐。曾经在新疆上学的汉族人戚小姐这样描述她所经历的2009年七五暴力事件之后的新疆。 同学没有出现说就是同学之间不讲话然后分开坐呀，可不是，就没有这样的事情，大家还是同学的同学，因为我们就是很理性的知道这件事情，我的同学是我的同学，不会因为他跟那些就是极端恐怖分子是一个民族而跟他就是不讲话呀，或是隔阂。 而在昆明袭击事件发生之后，新疆政协副主席黄昌元在接受采访时表示，暴力恐怖袭击让人震惊，但这种反人类活动代表不了任何民族。凤凰 U Radio 朱明奇综合报道。好，如果大家有听我们周一的这个节目的话，听得出来哈，刚才的这两位听众就是在我们周一的节目当中跟我们连线的，一位是这个维族的麦同学哈，他 不太愿意公布他的这个名字，我们完全可以理解，我们全天叫他麦同学好了。麦同学讲了自己在内地念书的这个维族同学的这个经历，听起来真的是让人非常的心疼。很多无辜的人都在，或者说无辜的新疆人，不管你是维族还是汉族，都在为这么一件事情承担他们原本不需要承担的这个代价。我觉得说实话，大家如果是一个包容理性的一个社会的话，这样的代价完全可以避免。 但是很多时候这个理性和感性没有办法，人没有办法很清楚 的分析。这个我们必须要承认，人有的时候这个情绪很难以控制。好，所以我们今天尽量的这个理性的来讨论一下。很多人都在问说新疆的这个事情为什么会变成这样，这两年连续出现的暴力的事件，它背后的社会根源或者说它政治经济上的根源究竟是什么。我们在今天和明天的三立化新闻呢，就会 为大家连续做到这么一个专题，是探讨在新疆这两年民族问题的一个根源。我们的访问的对象是黄章进先生，他呢是新疆乌苏人。之前如果是我们凤凰的这个受众的话，会注意到凤凰周刊的执行主编，就是黄章进先生。他现在是新媒体大象公会哈，也是非常有趣的一份这个新媒体的产品的创办人和主编。那黄先生本来是湖南籍，但是他是在新疆长大的，在新疆呢也有非常多的这个游历和生活经验。我们请他来为我们介绍一下他所看到的昆明301事件背后的原因。 这人本来就没什么政治诉求，我想是这样，因为多数情况下我听到的就没有一个说是什么是党分裂主张去搞什么袭击的。就比如说像在这些年在什么和田、在加什、在鄯善这些，几乎都是因为宗教原因。 嗯， 比下宗教的原因更多。 嗯。但是官方有一个说法，就是包括从证据上面有一些东突的这个旗帜啊，或者说有一些这个标志，通常我会认为看到这个东突的这个口号的话，认为它就是有政治诉求。 我觉得这个太有点牵强附会了。那个标志是伊斯兰社会里伊斯兰世界常见的标识，那个新月标识，它也不是旗帜。旗帜的话是东突分裂主义的分子的旗帜，是蓝底星月旗，那两件 T 恤，一个那个 T 恤我看到两个，一个是这个都是黑色的，然后呢都带有星月标志，一个是写的是维吾尔文，写的是维吾尔，一个是拉丁文写的土耳其，那个以为这两个它的指向性是非常非常清楚的，它很可能就是商业性的那个T 恤，因为在乌鲁木齐街上我也见到过，就是这种有很大星月标识的那个 T 恤。以前是管过，这些后来也没有彻底管干净，就是偶尔还是有。一般来说，那个小青年穿的这种 T 恤呢，它是颜色比较鲜艳的，那个星月标志呢也比较大。也位于正中间，就像我们看到有些人那个标识穿着那个格瓦拉的那个头像，或者是一个中间一个大五角星的那种头像的大五角星图案的那个 T 恤一样。而这两个这次展示的那个衣服呢，它是黑色的，黑色一般来说是宗教色彩会更浓一些，宗教意味会更浓一些。如果是独立分离主义运动的话，那它就是说通常我们说那就可能它就是啥新月旗了。不是那个东突厥斯坦他们打的国旗就是蓝底星月旗吗？这个完全不是。 但是您怎么来区分这个他的宗教诉求和他的政治诉求中间这条线才是什么地方？ 我说的宗教诉求不是说我说的是宗教原因，不是说宗教诉求。宗教原因的话，我想的就是因为是地下宗教的原因。 地下宗教， 对，地下宗教不是宗教诉求，是宗教原因。他可能是信了地下宗教，然后呢在这种蛊惑下铲除异教徒之类的东西。因为官方始终不愿意谈这一点，就是他在打这些年在官方打压地下宗教的这个力量和用的 手段，在时代不断上升的。另一方面呢，这个民间社会的宗教热潮形式在不断上升。中间一个值得注意的就是瓦哈比，就是沙特的国家瓦哈比在新疆的传播，地下传播。因为你看不到靠谱的这个统计，也没有人做这个统计，但新疆，有些人应该注意得到吧？你不好说瓦哈比彻底颠覆了这个新疆，宗教地图力量的对比，但它在地下已经成为很重要的一个主流，这应该是个不争事实。 这个会不会是意味着这个国际的恐怖主义开始进入新疆，或者说以后，可能这个就是一个国际化的一个运动了？ 他教义观念传过来不一定需要组织上和你有什么勾连。他相比就是我们传统本地的一些宗教，对当今世界有更强的解释力。您比如说我们的这个正牌的阿訇，他们看的这个什么新时期宗教阿訇实用手册，来向信众解释，那里面都是党的政策啊，各种东西。那他的好多解释和这个不符合老百姓的观察的。 哪些地方不符合老百姓的观察呢？ 全部。 比如说， 你比如说解释，我们今天的世界一切都和这个叫《古兰经》描述的世界都不一样。生活方式都不一样，那么我们再该如何看待它？那这个他就用党的宗教政策来给你解释。那瓦哈比那个他就不同了，那这就是异教徒和我们的赤裸裸的斗争之类的吧。您如果不是陌生的话，你想就是对于我们一些下岗职工、偏远地区的这些落后地区的老干部来说的话，那个比如说这个解放军的曾经的那个大校戴旭，以及罗源将军，他们的话可能以及环球时报，那是最容易让他们理解的。但你反过来，另外一些声音可能他们就觉得解释起来就特别远。就像中国汉族老百姓觉得这个美国日本人要用基因武器灭亡我们呢，有各种阴谋针对我们一样，这些东西是比较容易让人解释的，让人理解的。他的解释力更强更直接。 好，我们刚才听到的是来自黄章进，新疆乌素人，现在是新媒体大象公会的创办人和主编。这个黄先生刚才讲到了一个说在新疆这两年比较兴起的瓦哈比教派。好，说说我也是这个宗教的门外汉，我查了一些资料，简单的给大家讲一下。这个瓦哈比教派呢是伊斯兰的其中一支，好，是逊尼派的一支，大家可以理解为是一个相对来说在教义方面比较保守的一个教派。当然，没有人会说所有的瓦哈比教派，就是或者是跟恐怖分子有直接的关联。但是在一些激进的这个恐怖组织当中呢，事实是瓦哈比的信徒比较的多。哈，这个之前的大家都知道的这个本拉登，哈，自己是瓦哈比教派的信徒，但瓦哈比派呢，同时也是沙特阿拉伯的国教，它的这个一些诉求方面呢，是讲究一个比较保守的生活方式，比如说西方的电影啊、音乐啊，这个在瓦哈比的这个教义当中呢，是不是一个是它是一个排斥的对象？那刚才黄章进讲到说这两年有一些不同的就是地下教会的这个宗教的力量在新疆开始成长，这个恐怕也是暴力事件背后的一个重要的推手。那除了这个精神方面的问题哈，我相信很多人都会想到，那经济的援助，或者说新疆我们以前一直相信的这样的一个逻辑，当一个地方的经济发展了以后，是不是它暴力的因子就会减少呢？或者说我们一直在讲内地对新疆输血援疆这样的工作，它成效到底是怎么 样？我相信这个刚才我们说的它的一个保守主义的这样的一个兴起，或者是一些地下教派的就是跟正常社会反差很大的这些作风的兴起，跟现代的一个社会快速的转型和社会的困境是有紧密 的一个联系在一起的，所以比方说当外界的一个世界给他们很多冲击啊、 嗯、 像一些体制啊或者是道德啊或者是金钱上面的一些冲击的时候， 其实在内地大家有类似的体验， 对啊，我们其实现在也在经历， 是 只是没有像他们就是面临宗教这么大的，因为你知道中国人的这个宗教信仰没有那么的， 这个其实有一个说法说这个可能在80年代的时候，汉族很多人在内地的很多城市也经历了过这么一个精神空虚的这么一个过程，甚至很多人今天还都有这样的问题。但是汉族的一个传统可能没有一个宗教，或者至少很多人说这个儒教它不算是一个宗教哈， 没有一个 至少不像一个这样这么有系统的一个宗教的传统，因此大家会寻求一些其他的方式。这两年我们看什么国学的回归啊，或者有的往这个红色经典里面去寻找这个精神的寄托，这个其实都是有可比性类似的。那放在维吾尔族的身上，因为这是一个信仰穆斯林、信仰伊斯兰教的一个穆斯林民族，那么他们可能更多的就会往宗教当中去寻找答案，那当然会产生一些也许一开始没有办法预计到的后果。好，三地换新闻，今天我们来关注在301昆明暴恐袭击背后的新疆社会现状。稍事休息，我们待会儿回来。欢迎回来，凤凰 U Radio 综合台三地化新闻，我是朱明奇， 我是燕婷。 我们今天在关注到301昆明暴恐袭击之后的新疆社会以及政治经济的根源，访问的对象是出生在新疆的媒体人，现新媒体大象公会的创办人和主编黄章进先生。那其实一直有一个问题，相信在内地是几乎成为一个迷思了，就是哎，中央政府啊，内地各个省市啊，对西藏也好，新疆也好，有大量的经济支援。那么在这样的一种支援的背景下，为什么至少很多人感觉到民族的关系，新疆和内地的这个矛盾在这两年好像有更为紧张的这个趋势，这里面到底是哪里做错了哈？我去 这个，我觉得从平民的一个角度是很难全面 的 了解到， 我们必须从这个政策的层面来看了。 对，但是我们看到就是比如说我觉得一定会有一些分化，比如说我们以前学校有一些援疆、算是支持西部教育的这样的，然后到新疆的一些艺术院校去当老师啊，或者是支教这样也好，但他们就觉得在这个一些发达的地区，他们的学校或者包括里面的学生的生活水平啊，或者是平时的一些生活状态啊，跟大城市北京是没有太大的差别， 可能在乌鲁木齐这样的地方， 对、可能只有乌鲁木齐这样的地方，其他的地方那就完全不一样。 哎，我自己去过新疆，但我只去过北疆哈，我有印象就是北疆，比如说克拉玛依，这是一个石油城，它的当地的其实硬件基础条件基础设施非常好，主要是因为这个因为有石油工业的这个支撑，包括乌鲁木齐你看上去几乎跟北京上海没有太大的差别，但是很多朋友说，因为我自己没有去过南疆，但是很多朋友告诉我说在新疆这个天山南北还是有非常大的这个差别，这也是体现在可能民族人口的一个分布哈。在新疆维族的话，它占到40%多，大量的主要的聚集区是在新疆的南部。而如果我们从数字上来看的话，新疆贫困人口的80%又都是在南疆。那么我这里看到一份报告，来自中央党校的敬威教授哈，他在提出说2010年2011年援疆的资金投入，民生援疆的部分200-300亿，还有是产业援疆，两年的时间1000多个亿，而1000多个亿当中59%都投到南疆，比如说喀什，喀什这个而且有对口支援，相信这个说法大家应该不太陌生，喀什的对口支援就是广东、深圳、上海、山东。哎，大家我包括看到这里我经常讲说，既然这样有什么不好呢，你都是经济的这个强省强市。但是敬威教授之后就指出，他说喀什这个地方有300多万的人口，结果呢，哎， 他投入的一个效果就是，哎，大家的口号是要山东速度、深圳效率，要在喀什重建一个深圳。结果到那边就造成的是圈地，造成，哎，可能你在短时间内投资的数字是上去了，但是，哎，当地的物价就是飞涨，有老百姓就开始抱怨说羊肉吃不起。新疆的大枣开始变贵了，这些都是一些基本的这个民生的物资，确实它可能 GDP 的这个数字是变好了，但是在就业的层面，在哎物价的层面，这些压力呢却有当地的比如说特别是维族的这个人口在承担。这个恐怕也很难说是整个政策的失败，只能说在执行的层面有很多是盲点或者说是漏洞的这样的这个地方。 我看到这样的一个数据是说，维吾尔族的绝大部分居住在南疆三地州啊，他们说700万人口聚集在几片互不相连的绿洲里面，但是人地的矛盾非常的突出。有一个原因就是维吾尔族的社会平均年龄比汉族会低很多， 年轻人多， 对，然后所以青少年他们找不到进入到现代工商业的就业机会。那有一个奇特的现象，就是在一些小县城里面，大量的年轻人无所事事，然后就有一些台球爱好者占人口比例成为了全世界最高。 真是， 那这个我觉得 当人年轻又找不到工作，哎，这个时候往往会成为社会压力的主要这个来源。我们在 这个就慢慢变成了一个分化呀。你想，内地正在快速的这个发展，然后年轻人正在快速的变化当中，但是有一些南疆地区的年轻人他们出不来，他们找不到工作，这个不就形成了一个分化和差距吗？ 是。好，我们接下来来听到看黄昌进是怎么样解释这个问题的。 这种经济援助其实就是分两块，民生建设是有效的，就是说帮他盖房子，帮他修改善基础设施，跟供水，卫生环境，这些是有效的，就是老百姓能看得见的。但另一方面就是说那种直接投资，援疆工程，这个它的效果是怎么样，就要非常打折扣了。您可以看那个靳威，中央党校的靳威教授写的那个西藏政策及那是什么来着，有一本书，他以西藏为例，他那个说的虽然很含蓄，但你可以看得出来，就是到底这种援支援兵家政策到底是什么效果，他就是浪费钱， 浪费钱， 他就是浪费钱，对，浪费钱，他完全没有什么效果。在西藏和新疆还不一样，西藏的话呢，他也就是浪费钱，修这个东西没用。在新疆他有差别，新疆本地他也有经济，你在内地比如招商引资，他弄一个厂过来，或者弄一个什么一个投资过来的话，通常会对本地资本有挤出效应。您比如说我这里面一个大巴扎，后来搞一个温州商城，它规模档次全上去了，最后就是本地的小商贩他没有钱，没有资本能进这个温州商城，因为他的门面费高了很多，入场费高了很多，他进不去，那最后他就解体了。比如原来就是有很多小矿，那现在说我投了一笔大，投了个有一个大资本投进来，那我就把这小矿全关了，让他们搞一个大厂过来，然后呢他还未必给你在本地招人，他从内地带人来，他给这里带来的 GDP， 税收可能多了，但是对老百姓呢，他最重要就是不能带动就业，也不能带动本地资本的一个升级发展。 为什么他不能够带动本地的就业？我的理解，您刚刚说的一个，比如说一个更高级的一个商城开在当地的话，它应该是创造就业的一个过程。 它会带着它的本地的资本规模和外地和这个内地是不能比的。它是一种那个传统小工商业，现在的这些商业资本的话，在规模上和那个渠道上，和经验上都有他们不可比拟的优势。 也就是说，您认为是内地的输入向新疆输血的这个过程，同时抢走了很多本地人的饭碗？ 是这要注意方法。你比如说有些，比如说我在比如说南方某个省，在这里有一个项目。要投多少钱，那么这一个项目的话，它其实是给南方他自己省份的那个，他把这个项目是给了本地人，给了这个支援方，而不是给受援方。那 他要建项目的话，不会，并不意味着本地的建筑公司会有多少机会。至于在这个四川汶川建设也是一样，比如说，广东人支援的项目，那一定是广东人来承包；上海支援的项目一定是上海承包，它和本地人没有关系。本地人就是围观他盖了一栋，又盖了一栋高楼。现在这种政策，它的没有那种效果，没有那种效果。嗯，经济与他现在，在我看就是说，他是用精神问题解决精神问题，用这个经济手段来解决经济问，来解决精神上的问题。 嗯， 这个方法是这个手段上是并不对称的。 好，刚才听到的是黄章进，大象工会的创办人和主编，哎，谈的这个援疆政策可能的存在的盲点，就是在主要在就业问题上。这个我相信大家生活当中也会有一些感触哈，就是在很多城市都有不少的维族人，但是你很少会发现周围的同事当中有维族人。 维族人可能最出名的，他们就是演艺界的，以及切糕的。 可能在，对，可能做一些小生意，在不少城市你会注意到他。 其他的你说， 但是在不管是私营还是公共部门当中， 他这很少。 这个是普通人的一个印象，但是放在数字上面，或者是说我们如果来评价一个政策的话，就业的问题确实没有解决。那么刚才又说到，在维族当中，年轻人的比例又非常的高。当你，年富力强的时候，你处于一种长期贫困失业的状态，这个就是产生社会问题的一个来源。 也就是说援疆的这些钱呢，并没有这个到维族人自己的老百姓的实惠中去，他们好像没有感受到特别直接的一些改变。 嗯，哎，这个可能是未来哈可以改进的一个地方了。好，稍事休息，三立化新闻我们待会儿接着聊。好，欢迎回来，凤凰 U Radio 综合台三立化新闻，我是朱明星， 我是燕婷。 我们经常说，一个人他有精神和物质两方面的追求， 面包和水仙花， 对，这两方面都有需要。恐怕你缺了任何一种，都会对他的生活产生问题。那当我们今天在看到在新疆的这个维族的人口的时候，哎，经常会发现有的时候面包并不足够，而水仙花呢，哎，好像也没有。 其实在我们的理解里和在我们所得到的信息里，以为他们是应该挺足够的水仙花。 你这个是看的，就是可能从汉族的一个理解来说是这样。 对，因为你每次看到新疆人就觉得他们就唱歌跳舞很高兴啊，然后就是生活也不错这样子。 但实际上当然精神的需求并不是只是体现在唱歌跳舞 啊，是的，那当然，对， 更多的可能放在这个维吾尔族的这个语境当中，是一个宗教方面的一个需求， 宗教满足 啊，寻找精神的寄托。那么在黄章进看来，今天的维族是遇到了精神和物质，或者说在生活当中遇到了双重困境。这双重困境到底是怎么回事？我们来听他继续讲。来自黄章进，大象工会的主编和创办人，您觉得应该怎么样解决这个精神的问题？ 他面临的问题特别复杂。一个就是宗教人们宗教的这个意识强化，其实是民族矛盾加深的反应。对一个有传统信仰的民族来说的话，一旦民族矛盾深化，他很容易最直接的就会，他会强化自己的民族认同和民族意识。那么最便捷的手段就是宗教。他就是宗教，拥抱传统宗教。但是这个时候呢，中国的传统宗教在因为管理的问题，中国传统宗教对这些他们信众的号召力是并不强大的。但是外来的这些宗教，它的传播力量和对人的那种吸引力是更占优势的。 但是按照您的这个逻辑的话， 现在解决这个问题的方法就是应该放开宗教的管控，但是放开宗教的管控，像您刚刚说的，像这样比较保守派的瓦哈比教派，它的这个传播可能会更大。 嗯，是这样，就是你也看到它现在处于是两方面的一个困境，就是一方面这个社会的这个宗教热情非常高涨，另一方面呢，就是这个官方对宗教打压特别厉害。我说的宗教原因的话，它刚好就是这种矛盾的挤压出来的，就是两个板块。政府的这种打压和管控的话，就比如说，禁止公务员或者是拿国家工资的人参与宗教活动，比如说不允许过斋月，不允许进清真寺。然后呢，就是这个，禁止戴面纱的女性进大巴。乘公交车，不准进医院，不准进银行，不准进政府机关，不准进事业单位，不准进一切企业的院子。然后呢，到处竖广告牌，到处搞宣传，说这个这是落后的象征。这个其实就是政府的这种打压，其实相对于这些人来说的话，就是一种奖励，一种肯定。就政府越是打压，那说明你做的越对。然后呢，还有一些管控，就是他一个就是还有一个就是中南疆的这些寺庙基本上都有一两个干部承包来监督管控。就大量的宗教活动转入地下，然后呢，禁止留大胡子。它其实就变成了，就是这个，在他们看来，就是政府直接在，触动我们内心最神圣、最不可侵犯的宗教情感。就这是一种直接挑衅。这两年你可以看得到，就是这些告示牌都是最近两年出现的，以前是不管的。 但是这些手段的出现，它本身应该是我的理解是视作对于最近两年新疆这个局势的一种反应。 因为这种反应是一种就是政府我们搞那种计划经济那一套的一种本能反应吧，就是一刀切，然后呢极其生硬，缺乏基本的弹性和技巧。你把这个本来就属于和现代文明有一定距离的人推到了使他们永远没有机会去接触了。你比如说这些人有限的机会和现代文明器物层面的接触，可不就是去一下医院呢，进一下上下坐下跪下公交车啊，进一下银行，好吧，你让他们戴上面纱的人他都不能没有资格进这些场景的话，那他们会是处于一个什么样的环境呢？但现在这个趋势不仅是维吾尔人，是中国所有的穆斯林好像都是这个趋势，到西北地区，哈萨克人也是，但你看更明显的是回族人，你比如说在宁夏、青海、甘肃。甚至你看那个宁夏的宁夏市，就称为东方麦家那里，他的那个电视播音员播新闻的，他都开始戴面纱了，戴头巾了。 但有的人会把这种现象看作是一种更多宗教自由的表现。 对，你可以把它看成为是宗教自由，但是这个宗教自由它的一种趋势其实是反映的是一种这种变化其实很能看得出整体上社会情绪的一种情绪和观念的变化。 黄章庆在之前呢有一篇文章里面他写到了97年之前和97年之后在新疆北部的这个伊犁城的一个变化。他说到97年之前呢，伊犁这个地方因为它临近俄罗斯，临近周亚的很多的国家，所以说呢在开放的程度上是不亚于可能很多沿海的这个城市，当地有很多这个时髦的年轻人啊，包括有很多国际化的一些比如说最新的服饰啊，一些流行文化都在伊犁是很丰盛的。但之后呢，由于这样的一个我们会认为它是一个现代化的一个进程，也带来了一些比如说酗酒啊、赌博啊、吸毒啊， 好的坏的都进来了， 这个都会，那当地也感到很焦虑，就是怎么样去应对这些问题怎么样去解决这个问题。结果之后呢，就今天的后来的伊犁就变得完全是180度的倒转，在当地这个保守的风尚又开始占据了人，因为毕竟是你必须得承认维吾尔族是一个有宗教信仰的民族，他会在宗教当中去寻找一些解释，那当他在物质层面遇到他解释不了的问题的时候，他需要在宗教上得到一些解释。那如果说官方认可的这个伊斯兰协会他提供不了让人信服的解释的话，就像黄章庆刚刚说的，这些黑啊哄或者说有一些其他的通过其他渠道传进来的地下的这个教会，可能就会对当地人产生比较大的影响。 所以你的意思说他的这个逆向的一个转变是因为一些地下的这些宗教的影响， 对， 是这个意思吧？ 对，我相信这个是应该是黄章庆的这个意思哈。当然我相信这只是问题其中的一面，这一面应该是比较重要的，其他还有哪些方面，政府的管制，政府在过去十年一直有一个说法叫做柔性治疆， 也就是维稳吧， 柔性治疆，或者你各种各样的名词，就相对来说采取一种比较柔软的身段，跟五六十年代或者说之前更早一些的这个强力的管控有一个很大的差别。怎么样来评价这个柔性治疆，咱们稍事休息，待会儿回来。好，欢迎回来，凤凰 U Radio 综合台三地化新闻，我是朱明奇， 我是代班主持人燕婷。 在2010年呢，张春贤出任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党委书记之后，外界认为他主政就采取了更为重视民生、改善管理的措施，而这样的政策呢，也被称之为是柔性治疆。张春贤也以漫画的形象一度出现在互联网上，而且还实名开通过微博哈，当时被网民称为是开微博的最高级别的官员。那当时就有记者问张春贤在新疆工作的感受，张春贤就说，哎，一是要按照这个中央的精神来治理，二是呢这个要看效果，第三要发挥新疆的主体作用，同时特别强调了打击恐怖是不手软的，因为在2010年前后就发生了和田啊、喀什啊有几起暴力事件，这当时就已经对这个柔性治疆的施政理念是否能够以柔治暴、以柔克刚来提出了一个挑战或者提出了一个问题。那在今天又可能这个新疆的暴力活动从新疆从疆内走到疆外，开始进入昆明这样普通人可能以前没有预料到的这个城市的时候，再怎么样来看这个柔性治疆的政策或者这样的提法究竟这两年新疆的治理它有什么样的这个优点哈，又有什么地方是需要改进的，我们继续来听黄章庆为我们介绍。 现在官方的这些报道里面他也没看到任何这些袭击案中间他们有什么联系和组织，都是你可以看到报道里面可以判读出这样一个解释，就是他们是零星和偶发的，相互之间没有联系，那么他只说明这样一个原因问题，就是说明这样一个现象，就是官方对整个社会的监控把握是非常有力量的，就是他没有办法形成有组织有体系的一个 这个恐怖组织或者是这个分裂组织在境内。但另一方面呢，我从前些年接触到的一些案例和这几年看的话，基本上它都是因为和地下宗传教有关系。但这里看的话，就是说，中官方这种打压没有起到有效的效果。没有起到有效的效果，就是，你虽然对清真寺管控的非常好，然后呢，阿訇也在讲，在这个清真寺里面做礼拜的时候会讲这个民族团结啦，计划生育政策好啦，就怎么样的，但实际上呢，就是更多的人他转入地下宗教，然后呢，这些地下的这些宗教的这些人呢，很多叫做黑阿訇，这些人本身他收的东西来的东西，他是从境外的来的东西，他们可能本身都没有接触过像样的古兰经，他也没文化，他也没有接触过外部世界，而官方的这些阿訇清真寺呢，这些人没有受过像样的成体系的宗教的这个教育，尤其是他对现在的解释力是非常非常有非常弱的。这一点的话，中国的伊斯兰教，就说我们说与时俱进的话，那比这个土耳其、印度尼西亚这些国家，那是要落差很多，也差很多，就是说，他只能简单的说这个要做好人呢，要遵纪守法。这个穆圣告诉我们人要有哪些美德之类的。你对解释当今这些人在这种现代化社会冲击的困惑来说的话，它是没有什么太多力量的。你想，就是一方面就是现实中他们感觉到的深切的矛盾加剧，民族情绪的增长，还有一个就是这个现代化对传统社会的冲击，这些他们面临的焦灼和那种焦虑，他们是在清真寺里面可能是得不到太多的这种消解的。 那您怎么看张春贤在这个入乡以来，特别是在这个75之后，他我看很多外界的评价是一个柔性治疆的一个政策，是您觉得是有效的吗？ 我的接触就是张春贤他们本身是非常反感柔性治疆这个词的，因为柔性这个治疆这个词，它对应的就是什么铁腕之疆，他觉得这是一种传统和专制手段，专制政权的一种对应用的工具吧，在他看的话，可能更多是一种叫现代更文化更 文明 对。 好，我们刚才听到的是黄章进来点评柔性治疆。好，在他看来，柔性治疆也许在他的施政者来看，或者在他的发明者来看，并不是一个特别好的词汇。 张春贤他提出的这个概念叫做现代文化的内涵是现代知识、现代观念、现代制度，包括现代科学技术等等等等，所以他用现代文化这样的一个 用一种文明的方式去管理。这柔性治疆并不是他提出来的哈，是很多主要是我觉得好像香港的媒体主要是本地的媒体给他进行的这么一个总结。那可以想象的是，在昆明的事情发生之后，不仅是安保的级别在全国各地都会上升，在新疆可能这个治理新疆的这个治疆的思路也会随之迎来一轮的调整或者说是反思。那关于这个新疆的问题，我们在明天的三地化新闻将会继续谈。也感谢你收听今天的节目，我是朱明熙， 我是燕婷， 再会， 拜拜。